他妹妹怎么了？ 抱歉，不是洋娃娃，微笑久了会累吧，我怎么想就那么想，懒得再假装。抱歉，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，想哭的话就哭了啊，管谁的眼光。我有一点累，才没 魔法要开始了。 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，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。我们是真的爱吗？我想问我自己吗？要是想假假就想要假就有个假，那该有多好啊。愿望都会成真吗？打开全景模式吧，爱不是扮假假就玩腻了说放就放，像没事一样。抱歉，不是洋娃娃，微笑久了会累吧，我怎么想就那么想，在假装。抱歉，不擅长模仿你想要的那种优雅，想哭的话就哭了啊，管谁的眼光。我有一点累，才没回嘴你认为的自以为并不是无所谓，别把爱情变成恶趣味。是真的爱吗？你想问你自己吗？要是想假假就照剧本过下去呀，那会多快乐啊。结尾会有彩蛋吗？谁会抢着说实话？爱不是扮假假就讲好了要忘就忘。